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车厢宝24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关于遵循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爱祖国爱民族的崇高意志和不可磨灭的祖国统一大纲，早日争取自主统一事业最后胜利的联合声明。